借夜失眠，我没法自觉，帮他插一线，没法挽留和之时间，浪漫被含笑牵，设法为梦中断裂，我不忍心去 红颜不染，失去。